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国际会议23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会议由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代表团和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波兰、中国、美国、南朝鲜的政策研究机关代表团参加。与会者对造成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原因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途径深入交换了意见。会上我方强调，造成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根源是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核战争威胁，